入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优选 Magic Hour， 优选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Worldwide Ying Y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你们每天晚上都会做什么事情啊？就是 after 放工之后冲了凉，然后躺在床上，你会干什么呢？会不会刷手机呢？又或者是你会选择看片呢？比如说这个恐怖片， 怎么可能在 movie？ 怎么可能在睡觉前看恐怖片？ 有些人兴趣爱好啊， 这是什么刑罚来的？ 因为他想要看啊，因为有些人特别好奇有恐怖片的，明明 好奇恐怖片， 因为我 所以他是那种在恐怖片里面讲说，哎，地下室有声音，走，我们去看那种人吗？ 明明知道会有事情发生，但是因为好奇心就是要去看的那一种。 他很饰演恐怖片。 恐怖片，所以你晚上会看这个恐怖片吗？看了之后你会不会睡不着觉呢？这个贴文就出现在 GoSheng 的 IG 啦。而晚上看了恐怖片睡不着觉的十二星座，排名第一名呢就是双鱼座。 哎，我认同哎。 真的吗？ 我小学的一个班长呢也是我好朋友、 okay. 他非常喜欢看恐怖片。然后我记得在我们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很出名的。 什么？ 就好像他童眼。 童眼我没看过， 是台湾的。 我懂那个红衣女孩吧、 哦、红衣没有，那很后期了，更加早期、哦、那时候你应该还在念中学、 okay. 我小学念中学，那时候叫童眼童灵眼还是什么的 OK、这个、 反正就是那个鬼怪 right， 他会在天花板上面爬，然后还有一个叫人面鱼的、然后还有一个泰国恐怖片叫做什么407号航班。 哎哦，这个我 是有看过的、啊、就是讲那个飞机以前是有出事了，然后航空公司为了省钱、就把那已经死了很多人的那些残骸啊、组装成新飞机、结果他首飞的时候就有很多那些可怕的那些幻影跑出来、很 可怕、 欸、 但是我还是会想要去看， 真的 虽然很可怕。所以你朋友排在第一名是 他就是一直逼我们看的那个都是双鱼座咯， 都是双鱼座。 我觉得双鱼座很猛。 然后你第二名是谁？就是我 狮 子座。 是啊，no wonder。 我明明很 怕又要看， 又要看，就是纯粹的好奇心咯。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排行是在第几名的话，赶快去到GoSheng的 IG 贴文看一看，然后再 comment 起来吧。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跟你聊一下，看了恐怖片之后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会来跟你分享。守住GoSheng Beyond Trend， GoSheng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Hearts to Hearts 的 Root。 GoSheng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李伟俊， 歌选变变变， 湖边、河边、海边，吼！歌选变变变， 歌选变变变。你喜欢看恐怖片吗？如果喜欢看的话，现在跟你聊一下，看这个恐怖片的时候，你知道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吗？那就是我有带我的臭臭进这个戏院，陪我一起看这个恐怖片。 那我觉得你会让整个看恐怖片的人更加恐怖哎、欸。 为什么？ 因为除了恐怖，我还要闻奇怪的味道。 什么味道？ 啊、好恐怖 啊！味道好臭啊！哪来的味道啊？ 我的味道 是臭味啊，是老鼠味啊！我就问， 我的臭臭是香的好吗？ 我跟你讲，臭臭 一点都不臭， 臭臭对主人是香的，但永远对外面的人是臭的。你要认同这一点吧？ 可是 难道有陌生人爱闻的臭臭吗？我就问， 问题， 那我家里的臭臭给你闻，你会喜欢吗？ 问题，我的臭臭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小姐姐。 问题，我的臭臭一个星期有洗一次的，不是整年都没洗的。 臭臭一个礼拜洗一次，那不叫臭臭 了。因为我喜欢它的触感，不是它的味道。哦、那个触感有一个安全感的感觉， 抱着的那个感觉 是，所以带去戏院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满满的安全感。而且 女生们，像你已经脱单的人，不是应该要握另一半的手吗？ 那时候我是因为电影的首映礼，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去看。 可是因为伴侣没有了。 不是公司的电影首映嘞， 所以我一个人啊， 没有，那时候给我一张票而已，而且是早上叫我去看恐怖片， 一个人 、啊，所以我就只能带我臭臭。然后进去那个戏院的时候，你知道有几个人在里面看吗？ 什么？ 就两三个人看而已。那个戏院是很大很大的， 我跟你讲， 只有两三个 人。少 人 去看恐怖片是最可怕的。 对， 我以前中学做过一个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可怕的冒险记录。 什么记录？ 那时候初中四还是初中高中一了，半夜三点最后一场戏了哈、 这个， 我们在巴生的某个已经蛮旧的电影院，然后我们看什么戏你知道吗？ 什么戏啊？ The Conjuring、没有人的，只有我们而已，你知道吗？ 你们为什么选这个时间？ 就是我那 brother 们讲说，哎，走了，勇敢去挑战一下， 啊 对啊。可是我觉得超可怕的。 你应该带上臭臭了，带上臭臭就不可怕了、啊。所以这个臭臭陪我去看恐怖片是很开心的事情。回来就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的故事吧。守着GoSheng Beyond Trend。 勾炫你有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我这里呢有一个很劲爆的瓜要跟你分享，那就是我们勾炫吃瓜学会呢真的来到了第三季，而前两季呢 MC 们还有来宾们分享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啊。更劲爆的呢是这一次我们还要请你上来一起讲你身边发生一些颠覆三观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瓜要分享的话呢，赶快来到勾炫的 NY 报名参加勾炫吃瓜学会。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杜的四点的海棠花未眠。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想象一下，现在是半夜的四点钟，你还在睡觉吗？还是你还在看恐怖片呢？如果选择看恐怖片的你，你应该是喜欢看恐怖片 horror movie 的。所以今天变变变就来跟你聊一下，看恐怖片的时候有什么开心的故事呢？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开心事情哦。 我觉得看恐怖片最开心的事情是和你另外一半一起看啊。因为你怕的时候你可以抱着另外一半，我觉得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这些是 for 有 couple 的人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啊。 但是如果你的另一半刚好遇到是也是怕的嘞，两个一起怕我，他的胆子没有很大的，这个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啊。 我觉得 OK 啊。 哈， 你们可以一起尖叫啊。对啊，像我本身之前，因为我本身也单身，所以就跟我现在单身的好朋友一起去看。 我之前单身， 现在没有了。哎，没有啦。反正就是我跟我那些朋友们都，他们都很胆小。然后那种电影院恐怖电影最可怕的是什么？ 那个 jump scare。 Very good jump scare。有些电影真的很爱 jump scare。 对。 很安静，突然砰，很大声这样，然后整个电影院就很安静。然后他就啪，然后那个鬼怪就出现。 是。 然后我跟我朋友就。在戏院整个大尖叫，然后重点是我们笑了，因为我们的尖叫太好笑又太大声，然后周围的人都在笑我们，你知道吗？ 他竟然是笑，不是？ 你讲你们两个也太夸张了吧？我们大尖叫哎！ 因为我跟你说，恐怖片其实它不可怕的，可怕的是 sound effect， 还有那个 jump scare。 我有试过去看恐怖片的时候，我朋友讲说，那来戴上那个耳机，然后里面播什么，你知道吗？ 播什么 ？Twice，like it，like it，like it， 然后整个恐怖片都超搞笑的， 是完全就不可怕的。 对，我讲真的是音效在作祟。 是，所以下次呢，大家可以不妨去看恐怖片的时候戴上耳机，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恐怖了。 OK， 我们聊完了开心的事情，回来就跟你说说心酸的部分吧。 Show 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 您好，您的食物到了。 哦，那你放门口就行了。 好的，记得趁热吃。 哦，那个，谢谢你啊。 不客气，祝您用餐愉快。 也许只是随口的一句谢谢，却能让奔波了一整天的人心里暖了一下。烈日下送餐的外卖员，清晨打扫街道的清洁工，深夜值班的保安，他们的辛苦常常被我们忽略。勾炫和我 Broccoli 呼吁你一起让城市多一点人情味，从说一声谢谢开始。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杯水一战。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湖边河边海边吼，Go Shen变变变。 Go Shen变变变，今天跟你变的话题就是跟看恐怖片有关的。你是一位爱看恐怖片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觉得最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最心酸的故事就是呢，我的朋友呢在电影院一直吓我，结果我就一直喊，最后被赶出去，完全没有看完整部电影。 真的假的啦？怎么可能被赶出去？ 真的，因为我真的是很胆小的人，然后呢就造成很多的因素，让那个观众呢没有可以好好享受这个电影。 我好奇你是怎么叫，你不要在那边假假，怎么叫呢？ 就 假设吓你还会怎样？ 就那种很尖很尖的声音，很尖呢，我都觉得自己很烦，为什么一直要喊？ 尖到那个玻璃都破了那种。 玻璃破的那种，你想象一下，就好像那个小孩子，你明明享受这个电影，可是小孩子在那边， 小孩子在享受恐怖电影。 没有 example， 你在享受电影，结果那个小孩子一直在那边，为什么？你都觉得很烦。 可是你朋友怎么吓你呢？ 比如说像是突然间他知道要 jump scare 了的，所以他就突然间打你的肩膀，然后我就啊。 很正常啊，会被吓到啊。 我跟你讲，你要学会报复。 怎样报复？ 以前我朋友就是他逼我进电影院看恐怖电影，那我就跟他讲我会怕，他讲不管你就跟我去，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就不是我朋友。 Uh-huh. 我去了，结果他就这样，他就真的也是跟你的朋友一样吓我，要 jump scare 之前。 对啊。 结果因为我也是很夸张派的，我就立刻把我的手挥了一下，吓了他，吓了一跳嘛， uh-huh. 立刻再挥到他脸上， 然后挥到他脸上就，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好像没有、啊。 重点是他的 contact lens 不见掉了。 喂。 因为被我拍到，你知道吗？拍到 contact lens 不见掉，然后更过分的是什么？又拍到 contact lens 飞了。他还发我脾气 啊！明明是他的错嘞。 然后不是我，不是我被赶出去，是他愤而离场。然后要我去安慰他讲，哎 ，sorry 啦，刚刚不应该这样大力，是你吓我的。 可是明明是他错、啊。 他讲你可以不要这样夸张嘛，看个电影吧，我要打到我眼那个隐形眼镜不见去。 所以你看看一个恐怖片就吵架了、 啊， 你们的友谊就说翻就翻了。 所以不要乱逼朋友看恐怖电影好不好， 这个是很心酸的事情。回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心酸的故事吧。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Chen 的 Broken Party。Chen 的演唱会呢，将在3月29号傍晚6点钟呢，在 ZEPK 要开唱了。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ticket2u.com.my，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shen 边边边 湖边河边海边吼、oh! goshen 边边边 goshen 边边边。 哎呦，我都叫你昨天把地标喊这么大声了，你看啊，又去哪里唱 K， 唱到没有声音去？ 我不是唱 K 唱到没声音，我是看恐怖片呢，尖叫到没声音了，已经啊！所以你跟我一样是喜欢看恐怖片的人嘛？如果是的话，你知道看恐怖片的时候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呢？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心酸故事。 看恐怖片心酸的事情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去戏院看恐怖片，其实呢我是不会被恐怖片吓到的，可是那一次呢就是去戏院看，它的荧幕很大嘛，然后突然间呢那个很恶心的鬼就出现了，然后呢那个音量还很大，然后我就吓到了，然后就好像灵魂都飘走一样，所以呢之后呢我就不再敢去戏院看恐怖片了，这个就是很心酸的事情吧。 我觉得看恐怖片呢有分两派的朋友了、uh-huh. 一派呢是爱吓你的朋友，还有另一派呢他喜欢分析的，可是他的分析是搞笑的、uh-huh. 比如说像是我记得 他也要分散注意力了， 分散注意力，比如说像是我记得那个 Conjuring 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孩出现、 uh-huh. 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uh-huh. 你看辛德雷拉来了啊、哦！ 哇，立刻给缓解现场气氛对不对？ 是，我就觉得不恐怖了嘞，辛德雷拉。 而且我还有另外一派朋友 什么， 他看恐怖片一定会笑 笑啊哈笑！ 最经典的例子你知道是什么？这个连我也是 那一批人。 OK， 你有看 Conjuring 系列的那个 The Valak 吗？ The Valak 啊，有啊有啊。 那不是有一幕那个主角他去到地下室看到那个 Valak 的那个头像 啊啊， 结果那个 Valak 就慢慢从那个他的头像跑出来， 对对对， 结果他就抓着那幅画往前跑，然后赶向那个主角。重点是那个 Valak 是有腿的，他就抓着他的画在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全场包括我朋友在那边笑，我讲也太好笑了吧，完全大分心也没有被吓到。 就是因为可能太夸张了， 有些地方真的夸张到太好笑的恐怖片我觉得真正恐怖片可怕的点是在于它不 jump scare、 嗯、 但是它用那种让你呼吸到不能再呼吸快窒息的那种窒息感、 嗯、哼， 就好像它的画面经过、 啊、 它没有跟你讲有恐怖的东西，它就经过，可是有个角落你看到有东西在那边、 那个、 可是它没有声音、嗯、它也没有吓到、嗯、它就让你静静的看到，能自己吓到、 嗯、 我觉得那种才是最高级的吓人方法， 那真的是很可怕一下的。所以大家呢爱看恐怖片的你呢真的是会发生开心的事情还有心酸的部分啊，但是我相信你爱看恐怖片的话应该也会爱看其他类型的电影吧，像是呢这个科幻冒险电影 Project Hail Mary， 讲述呢就是太阳正在被吞噬啊，一名教师呢背负这个全人类的希望啊，他必须运用呢这个科学知识呢来拯救地球，这趟太空之旅呢让他意外的遇到了一位外星的朋友哦。现在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 Project Hail Mary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柬，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Project Hail Mary 3月24号一起拯救地球，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